无需指标，无需等待，轻松拥有奥迪座驾。详询北京奥之旅010-6137-8888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这样的离去，就在那场滂沱的大雨里，

说的谎编织出我的天。

心传真如往昔，流言飘来散去。 最真的心。 Stars all burn away, and she'll be there.

走不过来是我难舍的脚步，我在彷徨的风里执着，吹不过去是我难耐的孤独。我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，何时才能真的结束？我总是聚少离多的日子，无助的我向谁倾诉？ 是很累的事。

件事，让你更快乐的事，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。旧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，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。我想他的确是更适合你的男子，你太不够温柔，优雅成熟懂事。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，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。很爱很爱你，所以也已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看着他走向你，那幅画面多美丽。如果我会哭泣，也是因为欢喜。地球上两个人，能相遇不？